总是乱发脾气，因为你不是生命无可代替，却做不到轻易的把你忘记。好想跟上你的脚步，却把泪水写在最后一幕，在爱的深处迷了路，跌得粉身碎骨。心酸对你说出祝福，想要留住熟悉一丝温度，不争气的眼泪还是停不住。我告诉自己绝不能无涯苦，停止无涯无悔的付出。曾经多少风雨无阻，努力坚持着，但最后于事无补。我告诉自己绝不能无涯苦，却在执着面前认了输，学会不再哭，放弃了执迷不悟。离开你的一百天，你在哪里？我不懂事，还总是乱发脾气，因为你不是生命无可代替，却做不到轻易的把你忘记。好想跟上你的脚步，却把泪水写在最后一幕，在爱的深处迷了路，跌得粉身碎骨。心酸对你说出祝福，想要留住熟悉一丝温度，不争气的眼泪还是停不住。我告诉自己绝不能无涯苦，停止无怨无悔的付出。曾经多少风雨无阻，努力坚持着，但最后于事无补。我告诉自己绝不能无涯苦，却在执着面前认了输，学会不再哭，放弃了。